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，冬奥加速度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金泽。2015年的5月11号，崇礼迎来了一场大雪。这一天，国际奥委会宣布，6月9号，他们将在洛桑听取北京和阿拉木图的申办工作陈述。这一次陈述更加有针对性，是对冬奥会上和技术有关的陈述内容。在大雪的装点中，紧张的工作再次开启。而这一次在陈述人的选择上分量更重，也更加具有针对性。时任北京冬奥申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说：“ 我们的陈述团队当中，这个有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，也有这种主办城市和这个中国奥委会的这种领导人。另外呢，就是还是要介绍我们的一些申办的一些规划，包括一些涉及到一些财务啊、交通啊、运动会这种服务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。” 场馆与技术规划陈述人张丽则是为了这次洛桑陈述最新加入的。 Each has a very feasible and reliable post-game use plan. 对本身冬奥会对可持续性的建造这个事情的促进，这个是也是一直期待的一件事情。 在前往洛桑再一次陈述之前，2015年的6月1号，之前来北京的国奥委会评估团的报告结果也出炉了。时任北京冬奥申委副秘书长王慧说：“大家其实都很紧张。 那天评估报告公布的时候，我们都在，我们分了几组人在这等候着国奥会评估报告的公布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” 在国奥委会官网上公布的最终结果，比原计划推迟了有15分钟。大家焦急地围坐在电脑前等待着。北京时间下午5:15，评估结果一出，北京冬奥申委的所有人赶紧下载，几方面的专家同时在看。时任北京冬奥申委总策划部副部长易建东解读了评估报告的内容， 列了风险点和机遇点。我们机遇呢是45个，对方46个，比我们还多一个。风险呢，人家30个，我们17个，我们风险小啊。 而时任北京冬奥申委常务副秘书长吴京密说，北京冬奥申委在很多方面给评估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人民大众的支持，政府的支持，这些方面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 总结下来，北京最大的不足在自然条件，而阿拉木图则在办赛组织和运行方面存在风险。一周之后的洛桑陈述，北京更加清楚了自己的着力点。他们会在洛桑再次绽放光彩吗？请听下一集的冬奥加速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的内容，也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。 冬奥加速度，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，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。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， 同志们，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。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 同志们，冲啊，冲啊，去打国民党！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，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，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。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。请收听小说剧《建军大业》，作者陈玉福，出品人李涛， 第9集。